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 Willis 何洁云。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啦，最后呢节翻到嚟啦。咁啊，头先咧就讲起呢个青年新政咧，有啲嘢都想补充下嘅。 你又要过呢个青年新政一动系咋？ 都唔系过唔过一动嘅，大佬即系咁。佢而家佢话咩啊嘛？佢本身就话嗱，佢前日啦就唔系前日啊，琴日啦。咁佢就话已经即系初步有决定，就话嚟紧一年咧就会选立法会，就会部署三区。咁啊会揾阿尤惠晶选九西啦，就会吓即系对翻。翻佢死对头呢、這个阿鼠王芬啦，咁啊跟住原来尤惠晶系党主席嚟噶咯，原来即系我都唔知道，原来系 24岁嘅靓妹。 O K， 咁你又唔好睇住人靓妹， 系好想佢上嚟做访问噶，大佬。 O K， 跟住然之后咧， 佢肯上嚟做访问，我而家再讲一次，系嘛？即系我哋即系津贴嗰啲化妆品啦。 O K， O K， O K， 咁啊跟住就嗱呢个咩新西，佢又揾新西好似揾人选啊，系嘛？但系新西嗰两好似揾两个是但一个啦，唔知边个嚟嘅大佬。跟住唔系新东嘅，新东先唔选啊。 系咩？ 你搞错啦！ 系 啊，跟住系好似系要选咗，好似系港岛区啊嘛。 港岛哦，阿聪哥，民主动力嘅唯一职员，你 clarify 一下呢个 factual 嘅问题啦。屌， 我早两日见过啦，咁应该都交谈过，都系 fact 嚟嘅。咁样咧就系都唔系新闻揾唔到噶啦，费事话我爆料。新东咧，佢哋就揾人补选， 补选啫。但系 大选咧就好似冇讲过嘅。 系啦，即系因为 但系咧，佢新东补选嗰、那个candidate 咧，都唔会系啱啱选个区议会嘅人。 哦，即系新人嚟嘅，系新面孔嚟嘅。 新面孔嚟嘅，咁但系呢个要同公民党倾啦，因为要初选啊嘛。咁样我九西咧，我记得佢有讲过啦，就。未必係尤惠晶，要睇尤惠晶議員，就唔係一定係。 初步諗住咁樣講啦，但係其實而家啲 cover 應該咁樣講， 都咁寫㗎啦。 落 decision 就好似係想尤惠晶，但尤惠晶自己好似諗緊 啊。 我冇記錯。 咁啊，即係呢啲指定動作嚟嘅，諗緊呢樣嘢係。 唔係，咁可能好多有好多好多顧慮嘅。跟住新西你啱啦，就係出葵青嗰兩個啊， 葵青兩個啦。跟住好似 港島我就冇印象佢。到底系佢一定系另外一个选 系唔系梁仲恒啊？梁振英算唔算？ 唔系梁仲恒定周石嘅咧，我就唔清楚。 呢条友反而唔选，咁奇怪？呢条反而我真系 就多谢民主党 啊！补充一 嗱，唯一职员 补充一句说话啦。其实如果我睇报纸咁讲啦，即系或者睇报道讲啦，就系话嗱，新东选唔选咧？出年选唔选咧？就睇补选啦。即系如果补选系搞得唔系，即系如果佢初选系搞得成嘅话咧，咁啊自然会补选啦。咁但系佢而家又发觉就系话咧，即系观乎呢个同阿公民党嘅倾嘅进展嘅成果咧，就似乎咧即系觉得都唔大机会搞得成噶啦。即系其实佢哋都意志都唔大啊。 我 from day one 系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我要话咧，公民党你冇理由唔同佢初选。第一，楊岳橋喺我哋嘅圈子裏面梗係知名度高啦，係咪？但喺公眾嘅心目中，其實甚至乎喺新東嘅選民裏，主要嘅對象其實都唔係太清楚佢。你應該借呢個機會咧，俾楊岳橋表演啊嘛。喂，我同楊岳橋喺呢、這個D 一百做嘅節目啊， 係 OK 嘅喎佢。 系 口舌辩级嘅、啊， 系嗰次佢 口若悬河嘅噃、 啊。嗰次佢上嚟，阿女王吓系咁质问佢，点解唔理佢派饭啊？佢都系咁借。 喂，点解唔借呢个机会去 consolidate 自己嘅群众之余，能够可以俾机会阿杨岳桥去 show off， 再加 KO 青年新政呢？我真系唔谂明啦。 系 嗱，虽然你话即系唔同嘅路线，我唔应该同你初选。冇問題，呢個係揶揄佢嘅啫，玩佢哋嘅啫，你哋嗰班人係咪？咁但係問題就係你納入咗佢入去，進退不得，係係嘛？ 你好戇鳩啊！ 唔係咁，所以即係我都唔明公民黨搞咩啊？ 係唔知佢搞乜啫？ 但係青年新政咧，即係公平啲講句，嗱呢班人咧真係眼前一亮，因為點解咧？ 就係話曬，即係喺區議會選舉之後咧，係傳媒係有意編呢個結果出嚟， 嗯， 就話俾你呢班散兵好勁。但係如果你真係諗深一層嘅話，你諗下民主黨嘅新人裏邊同埋散兵嘅新人裏邊嘅得勝率邊個高啊？ 咁啊，梗系啦， 咁啊，梗系民主党嘅新人嘅得胜率高啦，即系话你唔可以下下空降啦， 系 咪？唔可以靠新鲜感啦，新鲜感一次啫，下次又冇咧，咁样呢个系第一个问题。 嗯， 第二个问题，我觉得就系青年青年新政，如果你系真系鬼嘅话咧，如果啫吓，你就好捻失败噶啦。你区议会选举完之后，难听啲讲，好似郑经翰咁讲。你是真的露晒底的，大佬。不要说计那些钱的问题了。不要说你有没有公布财政的问题了。其实你已经是成为公众的一个的用放大镜去看的一样东西。你这么快冒出来呢，我真的觉得很奇怪。如果你是阿爷的人的话，我告诉你，阿爷你好 stop 了。你的投资是会蚀捻晒大本的，扑街。 咪同埋我 下次佢已经冇得人投㗎啦，因为大家误会咗，以为佢真係散兵㗎，扑街。 同埋到今时今日呢，即係嗱，呢啲所谓素人呢，咁当然都会由零做起啦。喂，咁曾几何时呢、這个梁家杰都系素人啦，係咪？佢嗰阵时即係搞过呢、這个即係反对23条啊，即係搞呢个45条关注咗。喂，但其实嗰阵时佢都叫做完整论述，亦都会有一啲公职喺手，喎，即係咪亦都会有啲政绩喺手，喎，即係起码喺公众面前。咁但青年新政有啲乜嘢呢？ 你出八九条。有你赢咗一席，屌你老母老尾，你好似攞世界冠军咁，你唔谂系啊嘛？一 over 八等于几多？一 over 九等于几多啊，大哥？唔系，所以我咪话咯，呢个系传媒编出嚟嘅结果，唔系坚实嘅。最惨就系你选完之后，你咁快暴露去公众面前。等大家咧去评价嘅时候咧，你就大镬啦。 喂，咁如果系咁讲， 你话俾你听，你够胆选新界东，好似头先民主动力唯一职员阿聪哥咁讲，冚家铲话俾你听。 唔系咁，如果咁讲， 按金都攞唔翻。 唔系，如果你讲散兵， 一两个 percent 啦。 如果讲散兵，喂，你徐子健咪仲犀利？散后巴妈系一个出嚟选，第一个就中啦。系咪先？嗰个100%， 你出八九兜，我唔记得八定九嘅点 啊？屌真系 一 over 八得系几多？ 唔系咁，因为佢好彩，因为好彩，因为其实一开始嘅蒲头嗰阵时咧，就东方咧就非常之善待佢，咁啊系咁 cover 佢啦，系咪？咁呢个我唔知好彩定系有意啦，呢个就咁。但系 anyway 啦，我讲到呢度差唔多啦。其实清正就咁 唔系，所以我咪话咯，我总结两个点：一，公民党佢初选。一嘢 KO 佢，仲可以捧楊岳橋为个选举做势。 咁但係咁讲 做 mobilization。 但係咁讲 二有得佢。佢赢唔到㗎啦。当日你喺11月几啊 ?11 月16啊我哋区会选举。 11月22啊。 个风光。不在。 但 你唔好俾我今次估中。你出嚟选新界东，你以为戒票咩？你以为啊，我唔好讲你戒票，你好似扣你帽子咁，当你系鬼。我当你能够争一日之长短，一两个 percent， 我俾你听。 唔系，但系咁讲，佢争取曝光呢样嘢咧，就已经成功咗噶咯，即系已经。 咁你唔系靓模嘛，大哥？ 唔系咁， 香港人又系 咁，而家系当咗靓模。 香港人搞政治咧，或者系支持啲政治领袖咧，好似睇靓模咁。今日就周秀娜，听日就 Angelababy。 唔系，应该咁讲。To be fair， 因为而家香港人咧就已经对老一批嘅老屎忽咧就全面失望，亦都系急于去换一啲新门 口。陈英雄啊嘛， 唔系你就算唔系陈找英雄都，喂佢哋有咩政绩啫？老实讲，但系事实上有一样嘢俾你见到，而系不容忽视嘅，就系、是。系香港人都急需要新面孔，所以我觉得即系工党咧，佢而家换咗党主席啦，即系李卓人而家 step down 啦，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系一个好系一个系正确嘅。 但系我觉得咧，老屎忽有个问题就系咧， 系 其实你个交棒咧系太过急速嘅过程系 嘛，系仲叫急速，大佬 急速到点咧？系好似突然之间咧，系放低晒所有嘢咁。而唔係你係按部就班，有部署有策略。 咁你覺得， 因為你係一個自然嘅反應，就係覺得自己攰啦，突然間。 咁你覺得你 嗱呢個咧， 就是我哋成日讲嘅第二代香港人嘅问题。你有冇睇到最近一篇唔知喺明报有一个网上嘅访问关于女大陆，我唔知係端传媒定。 第五代香港人啊，讲到佢。 佢喺度咁讲嘛，佢话第二代嘅香港人呢永远自己觉得自己嘅身份呢係无所不能嘅。你个撚样唔撚做嘅时候呢，我帮你做撚埋佢，当然我将佢庸俗化咗佢啦，係咪最好我永远都唔会退落嚟嘅。但我觉得今次呢成个泛民主派呢喺嗰个交班嘅过程里面呢係粗枝过急。之前佢又唔撚做，突然之间你就换撚晒。 我觉得又唔急㗎啦，咪嗱你。 相对啲散兵嚟讲呢其实已经系差㗎 啦。工党我觉得就呢个换班就冇乜先兆㗎，我反而觉得有突然嘅，但民主党嚟讲呢就一啲都唔急啦。即系事实上。即系如果你讲民主党呢 ,in the sense of 民主党呢，喂即系太慢啦，屌你老母。 我个讲法就系、是、喂大佬啊，你出 來。你睇欧乐轩等咗几耐， 屌我 即系喺度屈就做一个火烧万世桥。几委屈佢，但 系。我嘅讲法就系点样按梅就班呢、你每一次出嚟选嘅时候你最多咪替换四分一到三分一。你冇理由每一次即系都系十分一㗎嘛。加一个新人㗎嘛，跟住加个新人就系善仲佳。黄碧云啊大佬。屌仲大我十年嘅人。嗰啲就唔系叫做世代交替啦。咁跟住突然之间呢就讲公布呢就话我哋下一次呢都系会搵啲三十零四十世代嘅人去顶㗎啦屌。如果我系共产党喺度我心諗。 你三十零四十岁都唔算后生啦。你如果你真系讲后生，你已经睇下呢个即系新民主同盟啦，佢而家今次出嚟选嗰啲咩几多廿零岁啊。 最惨就系咩呢，原本可以接你班嘅人都走撚晒啦。唔系我唔系讲我啊。我讲紧范国威嘅大佬， 哦，咁呢个佢 嗰啲系啱啱一步步上嘅人， 系啊， 你其实根本咧应该系提早一至两届之前啊，即系零八啊嗰啲开始佢捧佢嘛。 咁而事实上证明啊，范国威系人才啊，系咪先？ 唔系好简单啫嘛，民主党嗰啲老屎忽，又讲老屎忽呢个字啦，佢最大问题系咩咧？你唔可以接受到一啲挑战你嘅人啊嘛，即系当年。我挑战佢，佢不能够接受我啦。跟住事后佢就话：，哎，你都有路线嘅，仆街，屌你咩？事后讲你十九几年之后先讲讲嚟。 嗱呢个新咩？嗱呢个新退党联盟啊，嗰、那个 即系正好简单。欧乐轩有一次，系、哎、我啲私下对话都爆得埋出嚟，我都话喂欧乐轩你得喎、啊，喂掂喎、啊、你，不如你选呢个超级区议会啦。佢话：，唉、哎，民主党点会俾我选超级区议会？佢話：不如你同我啲大佬講下啦。 屌你老味，即係自己爭取噶嘛，大佬啊！ 唔係佢話佢爭取都係爭取唔到。咁你其實反映到一樣嘢就係咩咧？即、就、係、是、你呢一個嘅集團啊，我唔講係一個黨，其實係不能夠容下不同嘅聲音。 唔係，或者亦都係令到即係、就是、年青嘅黨員咧，係冇一個上位嘅期望咯，係咪？ 你乖乖地，即、就、係、是、難聽啲講，就有機會咧可以上到。 係。你有啲野心嘅，或者系有啲上进心嘅，就好似范国威呢啲啦，系咪？即系你剩翻落嚟嗰啲就系乖仔嚟嘅。咁乖仔系咪可以足够喺呢个恶劣嘅政治环境喺度打滚咧？咁样样？ 诶、你仲讲中个问题啦、啊？你唔系喺西方嘅民主社会里边啊嘛？ 吓、啊， 系咪西方嘅民主社会里边？咁我冇政治矛盾咁激烈，我就唔需要有咩特别新嘅思维嘅。咁我係正正经经好似做一份工咁。 喂，你要明白政坛嘅世界嘅真实世界一个龙潭虎穴嚟嘅。但係原来呢你自己留返落嚟嘅人呢全部都係乖仔乖女嚟嘅。咁就死得啦。喂咁好啦嗱咁我哋都要讲啲即係国际嘢啲国际事嘢。留返下次返嚟讲啦。